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在茶馆中，童超演活了庞太监这个人物。开始排练的时候，童超专门还找到了几位90岁上下的老太监，了解他们的特点，最终塑造了庞太监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在话剧《蔡文姬》里，童超所扮演的左贤王和他在茶馆里扮演的庞太监却恰恰相反。左贤王被他扮演的英俊潇洒，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蔡文姬由北京人艺的艺术骨干之一朱琳扮演，朱琳扮演的蔡文姬雍容华贵，情深意长，真实动人。他和童超的合作珠联璧合，穹窿告别是第二幕最有亮点的一场戏。根据人物思想感情的起伏，蔡文姬有三个不同层次不同节奏的行礼告别。左贤王和蔡文姬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他们是耳鬓厮磨，共同生活10多年的夫妻，十分恩爱。如今曹操召蔡文姬离开匈奴回汉朝，路途艰难遥远，此一别能何时相见，遥无佳期，就如同生离死别。最后落幕落在蔡文姬和左贤王的告别，他们充满恩爱的儿女深情，又不能在众多官员面前坦诚流露。当蔡文姬向左贤王最后一个深深行礼的时候，左贤王急转身慢扶起，在这个变慢的节奏里突然停顿下来，左贤王和蔡文姬无言相视，无限依恋，难舍难分的感情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在一步一远 足难移呀。这句歌声中，左贤王咬紧牙关，忍住泪，撒开扶着蔡文姬的手，转身背朝着蔡文姬。只见左贤王心痛欲碎，缓缓地垂下头，任蔡文姬逐渐地离他远去。这场戏闭幕时，台下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够听见声音。稍许，突然掌声雷鸣般的四起。掌声静下来之后，就听见观众席里不断的传来引气声。看过戏的观众带给没看过戏的观众一个信息，看这个戏得多带两条手绢。报纸上有人画出了一幅漫画，楼下观众都是打着伞看戏，因为楼上观众已经泪如雨下了。北京人艺打造的这块金字招牌有着童超的一份汗马功劳，他是朱旭心目中的楷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童超这位性情刚烈的人陷入了困惑、迷惘、徘徊、矛盾，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抨击着他的灵魂，他长夜不能安眠。久而久之，童超的血压持续上升，突然有一天崩溃了。童超半身不遂，语言也含混不清，内心的焦虑和惆怅袭击着他，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谁劝也听不进去。有一天，我从童超的家门口路过，一声巨响从他的屋子里传出来，我以为出了什么意外，急忙冲进他家，只见满地杯盘狼藉，桌子翻倒着，童超满脸怒气，两手微微有些发抖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夫人，一位很有文化素养的女子，正蹲在地上默默地捡着碎碗碴儿。看见我进来了，她夫人忧郁地看了一眼童超，又向我摇了摇手，我只好迅速地退出来。童超的病情一天天的恶化，行走愈发的困难，不久就卧病在床，很难在院子里再看见他散步晒太阳了。那个时候，朱旭也怕因为自己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跟任何人往来。当然，也有的人躲避着，不跟他再接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霎时发生了不正常的变化，也有着说不清的微妙。朱旭和童超也不例外，他们偶然在院子里碰见，谁也不敢和谁说话，就像不认识似的，只能够眼看着别处擦肩而过。有一天很凑巧，朱旭听到童超的病情好转，能够扶着拐杖下地了。朱旭为童超欣喜，为他庆幸，那天晚上为他的健康祝福，特意多喝了两杯白酒。朱旭也感慨万千，不断地让他想起他和童超在一起谈理想、讲事业、举杯欢歌，却成往事如烟的日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春天的早晨，风和日丽，花苞待放。在这个绿树土芽的日子，朱旭吃完早点，正从史家胡同往里走，花苞待放。在这个绿树土芽的日子，朱旭吃完早点，正从史家胡同往里走，一眼看见童超拄着手杖，扶着路边的榆树干，步履艰难地往前走，时而停下来站一站。当童超意外地看见朱旭， 从远处走过来，索性就停下不动了。显而易见，童超是在等着朱旭。朱旭加快速度，疾步走上前去。虽然住得近在咫尺，却是多年的隔阂。久别重逢的哥俩终于在胡同里的大榆树底下见面了，彼此都有着千言万语，可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该说什么，真是尽在不言中啊。相互对视良久，不约而同的都在寻找着对方有什么变化。童超两鬓斑白，显出过早的体态衰老，眼神也有些呆滞。朱旭困难地吐出了四个字：“你还好吗？”过了半天，童超含混地说出了两个字：“你看。”然后轻轻地举起了一下手杖。朱旭双手摁住童超的肩头说：“我没去看你。”童超表示理解，苦笑地点点头说：“我明白。”朱旭关切地嘱咐着：“别总冲动啊。”童超由衷地说：“秉性难移呀。”“改改啊，咱们都改改，为了健康啊。”童超深沉地看着朱旭，又笑着点点头：“ 哎，你放心，回去吧，回去。我慢慢地走。” 朱旭回来，有点兴奋，又有点沉重的样子说：“ 我看见童超了。”“是吗？说了什么呀？”“没有，几次到嘴边的话又都咽下去了。童超那样子不能再让他激动了。” 我为朱旭他们哥俩的见面没有能够把彼此在这些年的变化和感受倾心而谈感到遗憾，可是朱旭却说：“ 只能这样，让他保持平静吧。现在对童超来说，健康是第一的。” 说来也凑巧，自从童超不能演戏，他曾经演过的左贤王、二强子都是由朱旭接替演下来的。童超创造的痕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旭。多年以后，这位在舞台上有着卓越成就的艺术家与世长辞，朱旭没有能够向他的遗体告别，因为全剧院的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老干部处出于善意，怕朱旭难过，没有把这噩耗告诉朱旭，等到一切后事都处理完毕才让朱旭知道，这已经成为朱旭心里永久的一个遗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学者型的殷若成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 他出身满族的名门世家，从小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可是等到英若成该上学读书了，家里又把他送到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去接受洋教育。可能是同时接受两种文化的影响，他个人的爱好、审美观点、生活习惯等都是中西掺拌的融合体。敢想、敢做、敢创新，是跟着时代走的人。在英若成家里大客厅的墙上，不仅挂着一幅大尺寸的画着他夫人遗像的油画，也挂着黄永玉、胡杰清，也就是老舍先生的夫人画的中国画。英若成喜欢喝咖啡，也爱喝二锅头。他的客厅里摆着西式沙发，也摆着明清时代黄花梨的太师圈椅。有一次到他新搬的别墅去贺新居，英若成拿出一个毛兰布做的棉套，套在一把有老红铜提梁的旧时代的茶壶上，壶上画着中国的工笔画。这把茶壶古老的引人注目，周旭的眼睛立刻一亮，问英若成： 诶，这哪儿来的这老古董啊？ 英若成很得意地说： 淘宝去了，我在潘家园偷换来的，怎么样，够古老的吧？嘿，这可是个老玩意儿了。 朱旭带着怀疑的态度问： 是真的？潘家园可竟是假的？ 英若成说： 当然了，今儿我是特意拿出来给你沏茶的，感情是整个一个蛤蟆跳井，不懂。 朱旭说： 嘿，还真让你说着了，咱对这玩意儿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其实啊，我也喜欢古董，我在潘家园买过一副对联，是否古老不知道，像你说的蛤蟆跳井不懂，咱在这方面是知识上的黑暗。哎，那就慢慢学呗，这里学问可大了。其实啊，我也不懂，喜欢就是了。要说知识方面，连醋底儿都不够。 说完，英若成从壶里倒出带茉莉香味的花茶。 喝茶喝茶，今儿啊，咱吃炸牛。 对于中西的吃、喝、用，只要是精品，英若成都喜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英若成的英语水平超过同班同学，因为从小学的教会学校开始，他就和外国孩子打成一片。外国孩子嘴里的土话，甚至带脏字骂人的话，都让他不经意地学到了。这对他后来的翻译工作获益匪浅。美国一位有名的独角戏演员华夫曼应邀到中国演出，他的演出台词多是美国的土话，等于中国的单口相声，很难翻译。中国观众看了之后觉得索然无味，因为听不懂什么意思啊。第二场演出就换了英若成当翻译，这场演出气氛热烈，华夫曼十分满意。华夫曼认为，这场演出英若成当翻译，这场演出气氛热烈，华夫曼十分满意。华夫曼认为，这场演出观众的反应是正常的，应有的喜剧效果都达到了，跟他在美国演出的时候差不多。 他十分感谢殷若成，佩服他的英语水平。殷若成知识渊博，古今中外的天文地理他都能够引经据典，查实论证，很难问倒他。他不但十分健谈，还有谈话的技巧。本来平平常常的一件事，从他嘴里讲出来就会变得精彩，引人入胜。他很有吸引力，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围着他讲讲东说说西。他的幽默风趣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并非是无稽之谈的死噱头，而是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内容。于是大家给殷若成起了一个雅号，殷大学问。殷大学问能演戏，能导演戏，能翻译戏，包括到国外演出和文化交流工作，哪一项他都能够做得很拿手。在曹禺编剧、焦菊隐导演的《明朗的天》里，殷若成扮演陈洪友。1956年全国话剧调研时，殷若成获得表演奖。他在电影《白求恩》里扮演童翻译，在《知音》当中扮演袁世凯，在中译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扮演战犯管理所所长，在电影《马可波罗》里扮演元世祖忽必烈。1982年应美国密苏里大学的邀请，殷若成任戏剧系教授，导演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1984年赴美讲学，殷若成被密苏里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并导演《十五贯》，密苏里州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93年殷若成获得美国包杜因学院名誉博士学位。1998年获菲律宾泰克塞塞总统纪念奖及马尼拉荣誉市民称号。北京人艺几个有重量的外国戏都是殷若成翻译的，例如莎士比亚编剧的《请君入瓮》就是由殷若成翻译并导演的，阿瑟·米勒编剧的《推销员之死》，赫尔曼·沃克编剧的《哗变》，肖伯纳编剧的《芭芭拉少校》，这些戏都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其中《芭芭拉少校》我个人认为是殷若成所有翻译的剧本里最为出色的一部，因为这部戏大多数的台词都是讽刺性的政治语言，要把这样的台词的含义准确清楚地翻译出来有很大的难度，剧场演出的效果是衡量翻译的一把尺子，观众的反应才是真正的评价。肖伯纳写得精彩，殷若成翻译的也很出色。他翻译剧本的一大特点是不把本来倒装句的外国语言原封不动地翻译过来，而是按照中国语言的习惯和逻辑表达出来，使语言中国化，让中国的观众易懂。能够达到这种水平，说明他中英文的根底都很深厚。在这部戏里，除了翻译以外，殷若成还要做修改剧本的工作，因为按照原剧的剧本，演出要达到四个多小时，这就太长了，必须压缩到三个小时之内，需要剪掉一个多小时的戏。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删减法呢？结构必须改变，这可是大手术，等于让翻译者对剧本进行一次二度创作。殷若成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通宵达旦，最后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